突的听到叶修朝他招呼了一声，千城转视角一看，他游得离队伍前进方向有些偏了，一边游过来，一边却有点奇怪，这不就是瞎撞撞人吗？还得用得着讲究路线。结果这次跟着游没多久，前方隐约可见几道人影，再瞧近一些，果然是5名玩家。 有人， 千城激动了。是啊，大家注意，保持和我一样的移动节奏。叶修说着，他的军墨笑已经一头扎进了水里。这潜水游总得上来换气，所以正常游水赶路时，玩家都是浮在水面。这刚一发现目标，立刻开始选择潜水，自然是不想被对方发现。 有必要吗，大神？这是5个人啊。 千城一边也跟着前进了水，一边小心翼翼地给叶修去了条消息，表达了一下疑惑。在他看来，以大神的实力要解决这5人太轻松了，根本没必要这么藏手藏脚的。对方现在肯定已经在提防着我们了，藏着点吧，这样才不会让他们跑掉。哦。 千城明白了，大神的意思，杀就要杀个干净。随后几人跟随着叶修的军墨笑，时不时变换着移动的节奏，时不时上水面换换气。那边5人一如初见，显然是一点也没有察觉身后有异。而这移动的节奏变化，千城并不陌生。 当初在一线峡谷，他曾有幸领教过，知道是合理使用耐力，提高移动匀速的一种方法。如今知道了眼前这个其实是叶秋大神，千城哪里还会有半分怀疑？立刻跟在后面好好学习。当初跟着耍过那么一回后，千城就有试着研究过这门技巧。 毕竟，对于一个时常抢怪和跑路的人来说，这门技巧还是相当实用的。目前他的节奏还说不上有什么成果，但是此时却也可以发觉，眼下这节奏有些偏快了。这样的节奏使用下去，耐力似乎是撑不了太久。这和当初大神所强调的貌似有些不同。 千城正准备问一下，忽地又想起此时是在水中，或许和平地上的移动却又不同。心里如此嘀咕着，就先没问，只是观察着和那5条人影的距离，一边估算着。对方距离渐近，千城对目前耐力使用的节奏也渐渐算了个清楚。而后他赫然发现。 这个节奏使用下去，或许不能最大程度地使用好耐力，但是却足以追到那5人。而在保证追到5人的情况下，不去考虑耐力的持久使用，也就意味着这是眼下最快追到5人的方式。千城七想八想，总算是理清楚了这一点，顿时对大神更加膜拜。 这得是多么强悍的经验和计算能力啊！事实上，也正像千城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他们距离那一队5人是越来越近。当已经可以看到那5人在前方水面上扑腾的浪花时，千城看到焚书烟幕的重炮已经扛到了肩上。哗！一堆气泡自炮口翻滚而出。 焚书烟幕朝后也是一个倒退。对于枪手系的职业来说，在水中几乎连普通射击都会因为后坐力而产生倒退。3发炮弹自炮口飞出，叶修的军墨笑也如鱼雷一般窜出。炮弹炸开，水面接连起了3叠浪花，3炮弹呈3角分布，一队5人是一个都没落下。 此时，在浪花中一起被掀上了天。 叶修的军模校飞速游出一段，突的也是举起武器，同样的一堆气泡翻出后，刚刚落回水中的五人又是跟着水浪一起飞上天了。千乘看的是目瞪口呆，这样的衔接配合果然不愧是职业级的黄金组合呀。两个反坦克炮后，五人再度落下时，军模校已经杀到。 这五人那也是早知发生了什么，此事心里没有抵抗的念头，只想着怎么能跑掉一个半个的。结果刚入水，就是来自四面的攻击。这军末校中途开了一炮，都冲到他们跟前了，更何况一门心思只顾冲的其他人。其他人虽然在水里完全就是菜鸟， 但是当个路障什么的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美光，乱七八糟的召唤兽又是全弄出来，摆的到处都是。五人这一眼望去，只觉得哪里都没个出路。正儿八经的杀手叶修和苏慕城杀到时，五人在哪里有逃脱的机会？片刻后，会长讨论组里，烟雨楼第10区会长烟雨苍苍冒泡， 一个哭丧着脸的表情。我们工会也被灭了一队。 有花开堪折做过表率，烟雨楼的会长烟雨索楼也不好意思因为灭了一队人就暴跳如雷，挺平静地说了一句：“ 什么情况？” 这一句出来把汇报情况的烟雨苍苍弄了个莫名其妙，迟疑了半天后， 觉得怎么也不应该再有别的说法了，于是又重复了一遍他觉得本该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就是被星星的人在千波湖那边给杀掉了。这我们当然知道。 烟雨索楼继续说，但之前不是已经警示过大家了吗？怎么还这么不小心？ 有小心啊，但不知怎么就被他们给接近了。烟雨索楼问的这个问题， 烟雨苍苍一上来也问了被灭的那五人，此时只是转述了五人的说法。有叶秋这样的大神在，能做到的事肯定会超出我们预料的。天南星说着，很多人纷纷附和，都是经历过之前水战的，当然所有人愣是没看出来叶秋和苏慕城两个人是藏在水里的。除了说对方的能力超出他们预想， 还能有什么解释？而现在，在已经小心戒备的情况下，依然被对方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击杀。这各大工会在讨论组都是很沉得住气、很云淡风轻的模样，转身对着自家工会的时候，却立刻是急得不行，接连确认各队是不是都小心戒备了。 除此之外，大家又能做些什么呢？在了解完了情况后，讨论组里又是大眼瞪小眼的局面，谁也说不出个方案。各位会长只恨这里是新区，这要换到其他老区，立刻就可以从神之领域抽调人手。叶秋能耐再大，也终可以用人海给淹没掉。但在这新区， 达到这练级区等级的一共不到100人，其他人等级都差一些，加上又是以新人居多，诸多问题存在，暂时都是不堪大用。讨论组里又是一片沉默，之前还在那讨论在神之领域副本进度问题的马踏西风和烟雨索楼也是再没心情在这闲聊了。大家没有集体方案， 只能是各自叮嘱自家的队伍小心，除此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焦虑的过了数分钟，最后各大会长通过第10区的分会长得知现存的队伍都已经进了副本，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叶秋呢？他们现在在哪里？ 大家又在茫然地讨论着这个问题。 估计还在湖里转吧。 有人如此回复着，发着消息时咬牙切齿的模样， 确实不会被其他人给看到。 这几天他们真的打算一直这么转下去？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耳熟。 的确，这个问题刚才已经有过讨论，但是角度不同。刚才大家还当人一直蹲在千波湖是保护自己，现在才知道，人一直蹲在千波湖，那是对他们的一种攻击。这些精英团队不仅仅是副本要在千波湖，杀怪练级主要的任务都得在这片练级区上进行。如果因为这威胁推到罪恶之城，练级效率必然大降。 可不回避呢？ 这每被杀一次，经验掉个10%，这比退到罪恶之城损失还要大。 是不是把所有人集中一下？近100人的话，或许叶秋他们就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了。 烟雨锁楼突然出了个主意。 他真的会没有胆子吗？ 蓝河，蓝西阁第10区的会长，在这个都是总会长为主的讨论中，各大工会第10区的分会长都像是个传令兵一样，几乎不发表什么意见了。蓝河却在此时突然冒出了一句： 哦，蓝河兄有什么高见？ 烟雨锁楼倒是没有鄙视这分会长。蓝河毕竟在神之领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除了职务不比他们这些会长以外，其他各方面也没比他们这些当会长的差哪儿去。 第十区我来得早，和这个君莫笑，也就是叶秋，打交道也打得很早。从一开始，我们这么大一个工会，和他的周旋中就处处落在下风，局面永远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这一点，我想霸图的叶渡会长也是深有体会吧。 蓝河说着。叶渡寒潭很郁闷，他的确深有感触，但他和蓝河有一点不同的是，他是霸徒，是叶秋为最讨厌的死敌的霸徒。对于这样的死敌，他们就算心里服气，嘴上也是不肯说的，尤其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时候。纠结了下后，叶渡寒潭最终还是诚实地嗯了一声。有了人证的蓝河得以继续说下去。 叶秋什么实力水平，这个不需要我都说了，关键是这人的风格，至少从来没见他选择过退让，哪怕是一时间好像强占了上风，但随后他总是会有后手，到时候吃亏的依然是我们。这样的情况发生已经不是一两次了，这个叶渡会长也一样有体会吧。 我问 叶渡寒潭小窗蓝河， 不要总拖着我呀，你不知道我们霸图的立场吗？这样很没面子。 继续斗下去你觉得会有面子？ 蓝河反问。 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呀？ 叶渡寒潭问着。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蓝河？ 讨论组里也有会长问了出来，此时电脑前已经有很多人在皱眉了，因为蓝河的说辞听起来像是叶秋那边的人。虽然这人是大神吧，但这样长他人志气也实在太不像话了，战略上对敌人应该是藐视的嘛。 我想说的是， 南河打上了这句，略做了一下停顿， 大家不要只把叶秋当作是一个职业圈的顶尖高手，事实上即使是在网游中，他的经验也是无比丰富，各种门道无一不清，再加上他具备的而我们完全无法达到的技术实力，他才能凭借一己之力在第十区掀起这么大的动静。他一直以来的压倒性就像我们现在的处境一样，知道他在千波湖一带，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诸位有什么办法去化解吗？所以我要说的是，面对这样的对手，退让就是最大的胜利。 蓝河最终说道。讨论组里没有人说话，众人是个什么想法，蓝河从这空旷的聊天窗口中什么也读不到。看着这样的安静保持了许久后，蓝河却又一次主动说话。 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重视起来的。叶秋建工会的举动，我想没有人会觉得他只是出于娱乐吧。全明星周末，我想大家都看了，叶秋使出的龙抬头被职业选手们都解读成是要复出的宣言。从观察他在网游中的举动来看，我觉得他的意图或许是要自己重新组建一支战队，而星星工会可能是会作为他的战队在网游中的根基。所以说，和星星工会的竞争肯定是无法回避的。 南河，你这话我就不懂了。 言语锁楼此时突然发了消息， 既然你也很清楚我们无法回避和他的竞争，你之前又在说在他面前我们只能选择退让，照你这么说，网游里我们就这样坐看星星工会做大，再反过来把我们吃掉？ 言语锁楼说着。 龙宇会长别急，我还没说完。 蓝河依然很平静。 我这次要说的还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从叶秋的意图上讲，星星是必然会不断发展，也是肯定会冲进神之领域了。而叶秋这个对手有一个极大的优势，之前他一直没有用过，现在也才只是稍稍启用了一点。这个优势就是他的身份。在新区，他的这个身份能起到的作用很受限制，因为这里全是刚进荣耀的新人。但是在神之领域，如果他表露出他的身份，请大家想一想，他的身后会有多少追随者？ 这话一出，所有会长心下都是狂震了一下。他们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前段时间，黄少天的角色夜雨生凡只是微微那么一上线，立刻就掀起一阵围观的风浪。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大神跑到网游里来建工会，图发展，那号召力肯定是惊天动地啊。这一瞬间能纠集起来多少人手，他们根本都无法去想象。 说的是。 蓝河的老大冲一老站出来，言简意赅地表示了一下支持。对此说法，其他人也是全无异议。末了又是烟雨锁楼。 那照你这么说就更矛盾了，这人又是这么可怕，我们又要退让，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很简单，在新区我们人手有限，我认为我们根本赢不了他，所以退让才能保住我们在新区可能的利益。继续争下去，就现在千波湖这一块，我们领先的等级优势都有可能要被他耗没了。至于到了神之领域，他会有这样的大招，我是提醒大家注意。至于再怎么对抗，那还要大家一起来想办法了。 你的意思，对抗最终还是要放在神之领域了？ 没错，不过还有一点。 还有？ 众人明显有点小惊恐。蓝河分析出的问题让他们现在都很不安。 神之领域的对抗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迟，别忘了叶秋这次的角色是个散人，散人到了50级是不能在普通区升级的，这就意味着他可能是想在50级时就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也就是说他进入神之领域的时间可不是70级，而是50级。 50级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 这个事儿要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玩家身上，足以让所有的会长震惊的掀桌。但现在知道要完成这事儿的人是叶秋，职业圈的顶尖大神，大家的震惊总算稍稍平缓了一些。 但不管怎样，这依然是一件前无古人的疯狂事。